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卫计委下发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要设置麻醉科门诊，加强门诊麻醉相关服务和对麻醉患者的护理服务。财政部近日印发意见，鼓励中央企业对节能环保等公益性行业，地方国有企业对城市管理基础设施等公益性行业加大投入。民航局等部门近日印发了推动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京津冀呢将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北京整治慢行系统月底再添300公里步行自行车道。12月18号，北京市财政局发布消息，将推进北京市财政票据的电子化改革，考试网上报名收费、教育收费、交通非机动车罚没收入等项目将作为全市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南锣鼓巷首个便民服务中心落成，29条胡同纳入一刻钟服务圈。北京地铁部门进行违规进出地铁闸机的执法检查，一个月内查处267起。北京出台自动驾驶路测新规，将推出第一批路测道路。 也不离分，每 心中回忆没你的身后。 美丽的神话来自于韩红和孙楠，这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能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或剧情上有多大的突破，而是因为上映时间的问题。当时呢，是中国电影刚刚开始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人呢认真看的第一部电影可能正是这部《神话》，所以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些无法选择的命运，好像都让人亲身经历。可能无论是什么事情，在最好的时间出现，才能留下最深刻的记忆。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很多人保存了记忆和回忆，李玟为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

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旅行者。 在中国偌大的国土上，贵州一直都是一个低调的存在。论文艺情调，它比不上云南的风花雪月；论风景名胜，好像除了黄果树瀑布，很难说出第二个来。但它却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上52个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理由是正宗的中国山地部落。因为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少了游人的喧闹，贵州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自己的风俗和文化，而散发着无限的光彩。随着各大高铁接轨贵州，贵州的美将慢慢地揭开面纱，尤其是沪昆高铁贵州段，一路上既有秀丽的风景，浓郁的民族风情，也有满当当的美食佳肴，而且还少有人知，这一路从视觉到味蕾，从青山绿水到古寨民俗，你可以将贵州的万般风情都揽入怀中。第一站带你来到铜仁，山美水美的铜仁享有黔东门户之美誉，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贾平凹曾称，世界上有美丽富饶一词，却往往是美丽者不富饶，富饶者不美丽，铜仁可以说是占得四字。你可以去仰在深闺无人时的天生桥，也可以去千里苗疆第一寨的苗王城，还可以到达绚丽多姿的九龙洞看一看。铜仁的美食，逛逛油茶、锅巴粉等等，也都不得错过。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凯里，这是一个格调古朴、风景独特的少数民族城市。这颗苗里明珠有着中国百节之乡的称呼，拥有璀璨的苗童文化和当代的记忆，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来到世界上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领略原生态的苗族文化与苗族的悠远历史，还有世界上最长最宽的风雨桥清水江风雨大桥，感受侗族建筑那不可思议的魅力，品尝当地的酸菜鱼、稻香坨坨肉，可谓是一种享受。第三站呢，带您来到了黔南，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的区域，汉族、布依族、苗族、水族、壮族、侗族等等37个民族在这里创造了多元而璀璨的民族文化。去荔波赏秀丽山川，看秀美田园，一探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神奇与美丽，还有悠远宽广的龙里大草原，看那草语无限，山花烂漫，牛羊成群的草原美景。当然这里的美食肯定也不能错过，贵定牛肉米粉、贵定烧饼、盘江酥里，你也一定要尝一尝。在闲暇时光去次贵州吧，感受那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品尝那不可多得的特色美食。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

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都是夜归人，许美静，来自于她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里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她利用干净又带有颓废的声音，展现了当代大都市女性的遭遇和心境，有感情，有工作，也有生活，用三拍节奏展现出了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所谓在大城市当中，谁又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港湾，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题。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同样讲述都市女性，叫做真的吗？ 你天色渐暗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你的说话。你说你要走，真的？ 离别的话我不想要，现在清楚听见，而你可以不用回答什么。

国务院办公厅指出关于产教融合的意见，鼓励企业依法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的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国家旅游局昨天发布报告，预计呢今年全年中国国内入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5.3万亿元。未来三天，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将雨雪稀少，气温呢稳中回升，北方地区干燥多风，南方早晚温度偏低，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国家卫计委的消息，截至今年，我国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10.5亿人，大病保险政策规定的支付比例达50%以上。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报告，从2018年的1月1号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代码从现行的10位调整到12位。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潘建伟昨日入选了《自然》2017十大科学人物，或称量子之父。昨天，科比湖人生涯曾披的8号与24号球衣两件同时退役，高高悬挂在了斯坦普斯球场上空。 所有。 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他，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一首呢非常熟悉的旋律从耳边响起，来自于羽泉《深呼吸》。记忆中呢，小时候在家中听到电视的点播台里传来的这么一首歌曲，记忆深刻。有些歌曲是可以将思绪拉回曾经的，也不知道呢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从出生到顺利的长大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你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仔细的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有没有遇到哪些惊险的事情，又化险为夷了呢？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经典969，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那么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北京 FM 969电台，

来自于巫启贤的一首歌曲《爱情傀儡》。车主朋友们都知道呢，违章缴费年检过期很操心。现在呢，有一个好消息，12月20号呢，由车轮查违章 APP 举办的车轮车主狂欢节开始了。搜索下载车轮查违章 APP， 免费的疯抢千元油卡、万元红包、各种车主的福利等你拿。同步的关注车轮互联的公众号，回复“中国车主节”，我们呢也将抽出第122名的留言听众，送上定制的自行车一辆。那一边听歌一边聊到这么一个话题，长这么大你有没有遇到哪些有惊无险的事情？微信订阅号里搜索一下经典969，随时来给我留言。当然今天呢也要为线上留言的听众送出涂抹少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祝你好运。 提示， 欢迎收听9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进入到冬天以来呢，由于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都是窝在家里不想出去，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在家里一边吃着零食一边上网看电视。殊不知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体内已经积累了非常可怕的毒素，身体的自净能力呢也已经超负荷了。其实排毒对于人体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更要注意如何饮食排毒，将毒素赶出体外。